所以这个能体现出我们国家的强大，对吧？ 哎，我们呢在词根 1.0 的时候第四讲里讲了 aeronautical 这个词 nautical C-A-L 呢是航空工程师，但是今天我们讲的是 aeronautics， 我们讲的是航空学飞行学和飞行术 aeronautics。 嗯，也就是在 aeronautic 这个词的后面呢再接上一个字母 S 啊，就变成名词了，就是航空学。 好，再看下一个单词叫做 aerospace。 同学们说，老师我知道 aero 是空气， space 呢是空间，空气空间在一起，那他们组合成什么意思呢？ 嗯，大家想想，我已经不在这个地球上，我干这个工作了，是不是？我要到什么空气当中，到宇宙空间当中去做事业。哎呀，这就是我们说的航空航天工业，就是我们的航天航空的技术，就叫做 aerospace。 航空航天工业叫做 aerospace。 那这个词在今年学习可真是太应景了。我们还有三位航空员正在高空作业呢 可不， 天天看着我们在地球上运转着他天天看着咱们运转。哎，这样的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很酷，不是吗？在那么远的地方监测着咱们， 看着我们对，当然其实也是在保护着我们，对吧？所以他们在从事什么？从事的是航天和国防的工作，英文就叫做 drops。 什么样的工作？在哪儿的工作呢？ in aerospace and defense， 在航空航天和国防这个领域的工作 啊。好， defense 是国防defense 保卫啊，国防。The aerospace industry 就是航空航天工业， 没错。 学会了 在咱北京这个应该是在北部有一个地方很厉害，就叫做航天城，对吧？那个地方有时间大家可以去当然你也进不去，你就在外面看一看无数的这个航天航空工业的科学家们在这个航天城里面日以继夜的，对吧？在工作所以也是值得点赞，很厉害的。 是的，我身边一同事也曾经在看见咱们这个航空航天员进入外太空的时候发出了自己的感慨，说想当年曾经我也应该是一名航空航天员，现在在做着英语主播的工作。 就是他以前可能是志向还是想从事航空航天，是吧？ 对人生还是很有趣的不过我觉得都有共同点，就是视野比较开阔 说得太好了， 比较广大，都是向着外太空发展的向外边发展的。你这个学语言，你是向外国发展， 那可不。 所以这几个词 aerodynamics、aeronautic 和 aerospace 这三组大家可以结合在一起来记。最后这个挺有意思的，叫 AUR， 这个词呢叫 aura。大家听听这个词儿，有一种什么感觉？能够给你一种什么感觉 ？Aura，A-U-R-A。反正我听到这个词儿的时候，我就能感觉这个人就是站在那儿，然后旁边一道彩虹这样从头顶过去，一道红光这么过去。 对，这个词的这个发音，我也觉得还挺浪漫的。 Aura。 对，这个词还挺浪漫的。 不给大家卖关子，这个词儿呢，其实也挺玄妙的。这个词儿叫做气场。哎，现在大家不是很流行说什么气场碾压什么之类的气场吗？这个词儿就是一种氛围、气质，那种场，你光环、气氛，你解释不出来的那种特别玄妙的东西。说 没错， 大家说说驸马有一种什么气质？驸马是不是有一种那什么的气质？那什么？ 有妈妈的气质 对，有种妈妈的气质，对不对？ 嗯， 我们说这个人看着总是满满的有信心的样子，我们说这个人看上去有挺有权威的气质的，这种气质就叫做 aura。 为什么能从词根看出来吗？ aura 因为这个里面本身就有空气的感觉这个 AUR 是不是就是空气所以你想弥漫在空气当中的一种感觉，那当然就是一个人的气场了，是吧？ 对， 比如晶晶老师一站在我面前，我感觉 整个人都不存在了，像湿了，整个人就完全就化为灰飞烟灭了。 我跟大家说